自由新城森林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戏谑不脸，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继续本周的主题，为您播出相声经典名作和青年相声演员的新作品。下面要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中叶相声演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来的新传统段子，论捧逗。1960年前后，相声艺术家苏文茂、朱向臣、王家琪对传统相声捧逗争哏进行了大幅度的整理修改工作，删去了传统演法当中的一些糟粕无聊的成分，进行了新的加工，让它富有了新时代的内涵，但是听起来还是有传统相声的风貌的。当时的文艺评论当中啊，就鲜明地指出，新整理的论捧逗提倡了协作的精神，在工作当中啊有非常积极向上的意义。可以说呀，这个作品也是苏文茂、朱向臣这对黄金搭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请听论捧逗。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对，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是啊，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一场啊是一个形式。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相声嘛，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我呢？ 你呀、 啊？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这话怎么讲啊？ 配的。 你这叫什么话呢？ 捧哏的嘛。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你有什么责任？ 有什么责任？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这事矮腰欧黑，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哎呀，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你哪懂这个？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啊。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对了，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是啊，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这话对。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我不是这样认为 啊，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

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告诉你，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你 这不许这么样闹。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那当然是不能啊。 好， 那倒是不能。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这也不能这么说。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不敢不敢， 自称一家。 嗨，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啊。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这话对，这话对。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也不敢。 您是相声泰斗。 嚯嚯嚯， 幽默大师。 哪里哪里， 滑稽大王。 太捧我了。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是是，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甭多了。 哦， 再有三年 怎么样呢？ 你就赶上我了。 哦，我还不如他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论捧逗》，这也是相声的一段经典录音。实际上啊，您从这个录音当中就能够听得出苏文茂先生的这种内敛的表演风格，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朱向臣的捧哏艺术也的确达到了在段子当中的那个词儿说的那样啊，捧哏是四两拨千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艺术作用。听完了这个经典的作品，我们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二位合说的艺术漫谈。为了保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我们上半段呢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非常感谢大家啊。 哎， 今天啊是外边暴雨倾盆。 嗯， 老话说得好，刮风减半，嗯，下雨全完。 没错， 今天能够来这么多朋友啊， 嗯， 非常的高兴。 嗯， 刚才好多还有好多朋友在外头进不来，多多担待。 哎， 咱们能进来人咱就高高兴兴。刚才季明亮 嗯 给您说了一段陕西快书。 没错， 这两天呢我们刻意带着我们陕西特有的曲艺形式， 嗯， 昨天是陕北说书， 嗯， 今天是陕西快书。 嗯， 说实话不容易。您看90后的小伙子， 哎， 下大功夫在练这门几乎已经失传的艺术。 对， 我们都在支持他。 嗯， 这些好东西再不保留啊就没了。 啊， 就是尤其练那个猪八戒那些动静， 嗯， 天天在那儿练，挺好的挺好的，挺下功夫。 啊， 让下去休息休息。 哎， 把我们换将出来。 嗯， 有认识的，我叫苗阜 啊， 他叫王声，在一起也是搭档多年。 嗯， 有了解王声老师的 啊， 确实不容易。人家上完大学本来应该去干那个，反而干你就应该干这个。你就他是学的中文历史。 哎， 应该毕业呢分到文史馆去，可是呢 因为那个单位味儿太大是吧。啊， 什么叫味儿太大？我 什么叫文史馆呢？ 研究文学历史的吗？ 文史研究所、文学历史研究所、社会科学院，这名字都能说。 这个很多观众啊都是全国各地赶过来的。 嗯， 很多人呢就是为了看王声老师。 是吗？ 据说啊剧场啊这边的票比这边票卖得好。因为这边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王声老师这个小屋子。王声老师这在我们后台这都是有一号的人物。 得亏今儿化妆师说拿点粉给盖着，我说不能盖。他值200块钱。 挺好的 啊。 青曲社擎天拨一柱，江湖一点黑。王老师了不得的人物。 您会说话不？ 都知道啊。王声老师在我们后台负责业务 啊， 在后台就是管理大家这个节目怎么排场啊， 嗯， 怎么排练啊，平时就在后台，嗯，什么都好。温文尔雅这么一个人，平时往这一站也是穿着中式的服装，中式这布鞋 啊， 好家伙，手里拿着纸棍风，然后整个感觉呀就在。 我手里拿了一个什么物品？ 纸棍风啊，纸棍风，文人常拿的玩意，纸棍风啊。 我真不知道您说的。 你看这纸棍风嘛，纸棍风。手里老拿着一个纸棍风啊。 这叫扇子。